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每天晚上都有很多的朋友跟你聊天，每天晚上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人等着你出现，每天晚上你就会准备很多很多的好歌、好音乐、好话题，与那些等待你的人相见，是一件快乐的事情。10点大陆机，再次谢谢各位的光临和收看。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你耳畔，你眼前正在听到看到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周准，是一个电台的深夜男主播。你也可以通过花椒看到我，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看到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听到我、看到我，都是一件难得的缘分。缘分的事很妙，妙不可言。每当周一的缘分呢，就会锁定在岁月留声机这个环节当中，就是你看到屏幕当中这个大的播放器，就像一个黑胶唱片的播放器一样，在每天晚上最最舒适的22点开始，有很多好的音乐，甚至是回忆，伴着歌声和旋律，让你这个夜晚变得不孤单不寂寞。谢谢所有的好朋友进场，一地狗毛你来了，瑞瑞你好，还有 SOL 是什么鬼你也来了，还有你的航海大影，雨桐言辞，天天山大师兄鸡蛋皮，人生得苦，暗恋的喜剧，所有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8年的8月27号，22点03分49秒钟。芸芸众生那么多人我们能遇到，那真的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这个人特别相信缘分的部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说，缘分会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所以我一直在说，任何的缘分都是慢慢来，细水长流，要拿捏得得体是最重要的情感联络。我们放眼整个华语乐坛，有非常多优秀的声音制作人、唱作人、编曲人、策划人。在周一这个晚上呢，我有责任把我欣赏的好的音乐以我的品味推送给你、push给你。我也希望我推荐的每一位歌手的音乐，不管是在哪个年代、哪个场合来听，你都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呢，游刃有余地放给自己和你身边的朋友。今天晚上呢，找了8首歌曲啊，这8首歌我都非常的喜欢。不同的年代，男女歌手，不同的唱片公司。首先在今天晚上第一位要推荐给你的歌手呢，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一个人拿着我那个爱华的随身听，放卡带的爱华随身听。 然后听走钢索的人，你会熟悉这首歌吗？走钢索的人不是马戏团哦，当然走钢索的人需要勇气。这个歌手是我爱了很多年喜欢了很多年的李泉，这个专辑发行时间1999年12月，你算数怎么样，多少年过去了，李泉还在唱歌。唱片公司 BMG 博德曼，你还记得这个唱片公司吗？这张唱片延续了所有李泉优秀的特点，而且这张唱片当中除了同名主打歌《走钢索的人》之外，所有的歌曲都是两个字，像枯萎啊、夜奔啊、很苦啊、一半啊、落尘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好音乐。其实李泉是一个本身是个钢琴老师，然后从上海梦那张专辑开始，我就开始专注这个长头发的上海的男子，很帅气也很优雅，爵士 Blues Fusion。李泉是从来那个时候不用人员去做音乐的，全是真的乐器，而且我也特别感谢他一直以来没有妥协对音乐的部分。虽然李泉不是大众的歌手，但是确实在那个99年的年代，在我读大学的那4年当中，让我彻彻底底对流行音乐有一个新的认识。我在想，李泉是一个流行音乐歌手吗？他当然是一个流行音乐歌手。我觉得对他最准确的定位是一个活在自己音乐世界里的钢琴演奏家，流行音乐演奏家，即兴演奏家。这首歌就是1999年12月由 BMG 博德曼唱片公司发行这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我也喜欢到了很多年，从99年一直喜欢到2018年。有请李泉，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在10点打陆机的直播间给他点赞。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 走在半空中，要人命的风就快要把我吹落，你在那一头说你不爱我，我挂在风里颤抖。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只求你一句爱我。往前是解脱，后退是自由，我应不应该回头。风吹动我双眼，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能同寂寞。 的人不害怕牺牲，只求你一句 爱我。 往前是解脱，后退是自由，我应不应该回头？风吹痛我双眼，在我心里的苦，我要给你幸福，你满不在乎、哦、你爱不爱我会决定我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又会同情我？ 现在听李泉的声音依然珍贵的让我觉得流行乐坛再出这样一个人该多好，我们碰不到这样的人了。尤其那个年代李泉横空出世是特有他的原因的。李泉涵盖了我对音乐所有的期待，对才华的所有的肯定。谢谢那个音乐兴盛的年代。这个时间转眼回到了1999年12月，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呢？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路，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这首歌来自于我国内地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制作人、唱作人啊，才华横溢的李泉。我关注一个歌手有很多方方面面的要求，首先这个人的品味、唱歌的节奏感、咬字以及手型、整体的肢体语言，反正李泉当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一切优秀的条件都赋予他的身上。长长的头发、纤细的手指、宽宽的肩膀、长长的脖子，还有非常雄厚的男人的那个喉结都会看得到。而且李泉音乐当中有一种种我非常喜欢的优越的悲伤，对，李泉是一种优越的悲伤。我希望我通过这首走钢索的人可以让你有勇气、有想法去听听1999年发行的那张专辑啊 BMG 啊波特曼发行的专辑走钢索的人。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只为你一句爱我，这是多么让人魂牵梦绕的一段情节和话语。李泉也许很多人不是那么的了解他， 毕竟他是小众的。但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出现满足了很多人对于一个男生有优雅嗓音、高亢嗓音、温柔面庞，所有的关于声音王子的记忆。我想在你80后的朋友或者70后的朋友，一定会有他的一张海报悄悄地挂在你的床头宿舍。女生也那时候会收集一些，比如说唱片纸啊，从画报上捡了一些他的一些消息，肯定会有他的一张的。他是谁呢？他真的是声音会发光的张信哲。张信哲的脸就看上去就非常的单纯，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时候他多么的消瘦。这张专辑叫做梦想 GIF 啊，他的名字1996年梦想专辑，现在2018年，你算数好的话也替我算算，我数学一直都不是很好。而且这首歌叫做且神且行且珍惜，是我今天要送给你的歌曲。1993年的时候伍思凯先生原唱，还是记得伍思凯先生做这首曲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个作词人，我还以为啊，陈道明，是陈道明演员 ？No， 他就是一个作词人，陈道明，同名不同人。伍思凯那本呢，我记忆不是很深刻，但是我听到1996年，这首歌的时候，哇哦！我就在想，我写一辈子都没有他那种嗓音，但是我能听得出这首歌里的情绪。其实每一个歌曲歌词和旋律都有打动你的部分。我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一个人可以安安静静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也会有神奇的化学作用。歌词、旋律、演唱，以及听到这首歌之后，你对人生重新的认知和定位，以及自我的救赎，都有方方面面的好处。而且真的听到你一首喜欢的歌曲，久违的好歌，你会觉得人生能美好一点。有请1996年梦想当中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也想告诉各位啊，我们一定要学会且行且珍惜，且并且而且行，走不完的路，珍惜身边的朋友家人和那些难得的缘分，有些是抓不住的，抓得住的要珍惜哦。 会想起我，我也会想起。 歌听上去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往事会一幕幕浮现在我这个年龄段的脑海当中。我这个年龄段是80后的年龄段，我在听张信哲每一句的情话勾勒的时候，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长大之后的自己，学琴的自己，学唱歌的自己，学音乐的时候的我，还有身边那些可爱的朋友。音乐就是有这样神奇的力量啊。窗外景物非是， 机缘尽处匆匆来匆匆去， 匆匆来匆匆去的人和事，且行且珍惜，对身边的一草一木且行且珍惜，对身边的欢声笑语且行且珍惜，对自己，对你爱的人，且行且珍惜。 且珍惜。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谢谢我的朋友告诉我周准且行且珍惜，我会的。我也想告诉我身边所有的值得交的朋友，心灵沟通的朋友，且行且珍惜，好好对待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跟朋友做一个非常好的联络，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之一。谢谢好朋友把我的直播间分享到了你的朋友圈，分享到你的微信群，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十点大陆机，更多的人来这里玩。谢谢北京傻妞从一地狗毛同学的朋友圈里来到这里，谢谢波波还有大颖分享了我的直播间，看到了你的朋友摸瑶苗苗进雪雪来到直播间，谢谢你们。你们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刚那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会勾起对张信哲所有专辑的那个回忆？不管是卡带时代、CD 时代还是 DVD 时代啊。年轻的时候，张信哲长发飘飘，小虎牙一笑，觉得哇，好像邻家大男孩一样哦，让你无法拒绝他。是的，现在听他的声音也无法拒绝他。难以抗拒他容颜，对吧？接下来呢，前两位是男歌手啊，个性鲜明，风格不一样，应该是上一个女生的音色来让我们的夜晚变得不太一样啊。林凡，你会知道他哪首歌曲呢？一个人生活，是最熟悉就是一个人生活啊。林凡不是那种以外表取胜的女歌手，我个人认为，因为这张专辑的封面，你会觉得他更像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我不是刻意要拉黑啊、就是给林凡把那个照片让他叫抹黑也好，网络上怎么讲那个词，就是他很 real 很真实。那个时候对，好像对他的面部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就策划美工方面。当然林凡有很漂亮的照片，比如说这张，诶，很好看，对不对？当然他的专辑可不是这个样子。 你会见证到化妆以及后期个人修为的重要。林凡这张专辑也是有年头哈，我还可以看到了在那个酷我音乐上啊，林凡这张专辑换成一个男孩的头像，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样去想的一个问题。 Anyway， 歌是好歌，声音不可磨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听林凡的音色，林凡的吟唱确实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太一样，因为林凡有好的声音，好的演唱技巧。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怎么离开你才能不伤心，我也不知道怎么离开一个人才能够不伤心，不爱他，不够爱他就不伤心吧，非常的难以说出的一句话。爱得不够深，那个离开的人就不会那么多的难过，对吧？把那些爱情当儿戏，感情的儿戏的人离开的时候会很潇洒，永远让他们去跑街吧，对吧？有请林凡。他的专辑图片是这样的，你会觉得真的都是他。环球唱片那个时候对林凡的要求就是这样子的，很有意思又很有内容的一张唱片，封面都是他。 Yeah， 林凡一个会唱歌的好歌手。十点大陆地第三首歌《岁月留声机》，有请林凡上场。 朋友说我傻得可以，居然成全你们在一起，只是不想再为难你，我选择放逐我自己。不要再问我的消息，也别管别人的流言蜚语，有些感情就放在心底，日子还是得继续。怎么离开你才能够不伤心，全都成为我的秘密。见你站在雨里满脸的歉意，突然泪水就这么不争气淹没我的眼睛，到底怎么样的距离才能够逃开思念的侵袭，为何就连我的呼吸里都还有你的气息，怎么离开你才能够不伤心，夜里翻来覆去不能平静，眼角的泪滴是爱过的痕迹，如今全都成为残酷酷压抑，故作冷静，星空的彻底就会慢慢清醒。谁是你的最爱都没关系。 其实生活有音乐，整个是有颜色的。我一直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漂亮和美丽，具有生活很多的色彩。如果生活当中有音乐，你可以让你的情绪可以得到舒缓和放松，可以得到快乐和凝聚。谢谢林凡，谢谢林凡动听的歌声。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是因为 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当深夜从电台传出一个非常好听的声音啊，我知道是在说我自己啊 no 是说歌手的。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小环节，在我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录机里有很多的朋友点歌，有些朋友是点他的歌曲，还有我觉得能听他的歌曲也是有年岁的人啊，70后80后吧，大概是这个年纪。他的出现我觉得弥补了我对歌手的另外一个空白，就是有一种很苍凉很苍茫的野性的美丽。记得有一个视频是有一个齐秦和这位歌手一起，那个时候他俩都很红 PK 啊、都是各自拿一把吉他，或者他也可以弹钢琴了，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些伤害。我并没有刻意黑齐秦先生，也许那个年代齐秦更直接一点，而他却更成熟一点。但就音色来说的话，我更喜欢齐秦多一点，但是那个时候的唱功以及成熟度他更胜一筹。他是谁呢？这首歌曲是发行在1987年12月19号的一张专辑飞碟唱片。1987年我算数不太好，现在是2018年，多少天过去了，多少年过去了，97 10年07 20年17 30年31年的一首歌曲，现在听上去还是那么的经典，那么的有力道，说的都是大实话，而且这些话不能重复，每一句都没有落下来的这样一个遗憾的感觉。有的朋友说到点家驹的黄家驹也是非常棒的，但是你要点歌要提早告诉我。这位朋友叫做 5DB8A， 去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我，准时大陆机，要提前告诉我，我放给你不一样的歌曲。艾薇依你来了里边请。还有三个芒果七说我是暖男好声音闷骚，这你都看出来了，很了解我啊，我是明的不是闷的。还有的朋友说王杰的有很多的歌曲他很喜欢。今天晚上说到王杰1987年12月19号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专辑是由李寿全先生制作，非常棒的音乐人陈志远先生负责专辑的编曲工作，这俩人这个组合就是这个专辑相当相当大卖的部分。1988年专辑同名歌曲就是今天晚上放给你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获得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2010年华语金曲奖30年经典评选，王杰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入选30年30碟，至高无上的荣誉。苍凉的声音，浪子的声音，王杰在这个夜晚呈现给你不单单是回忆，还有一种责任感和一种对生活迷茫时候的不确定性。有请苍狼一样的王杰。1987年31年的编曲陈志远先生，艺术家，那个时候的 electric piano 电钢琴的音色已经被合成器发挥得很极致，好听音色就是被演员被歌手被创作人一步一步地表达出来。谢谢音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色彩，谢谢陈志远先生，谢谢李寿全先生，谢谢王杰先生。 不要谈什么分离，

浮沉中碰着这份爱，使我向往，完全因你重燃希望，无穷黑暗内擦亮了心里烛光，完全因你情怀激荡，随缘境碰着你，令我得到释放。你改变命运的结局，陪流泪的我笑着看。一个千秋于春雨里，又像我心在摇荡。打破命运为我阻拦，冬日风雪下降，能令一生不迷惘。从前的我，从前的我，明明出错，但你令我摆脱痛楚，完全因你来临相助，而人生已没有不可。悠然地唱吧这首歌，多得你用心在做我。 来自于彭羚，好听的歌曲。当和平饭店里叶童穿着旗袍站在话筒前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很令人动容的画面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就整个画面会变得很温柔起来。1996年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来自于彭羚的这首《完全因你》。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记，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时间都去哪儿了？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轩轩，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 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如果说刚刚那首歌曲啊，唱出了和平饭店里发哥和叶童这两位非常厉害的演员的一种情谊的演绎的话，是和女人很温润的，也很有责任感和力道。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歌手我也是非常喜欢，我觉得李泉跟黄大炜有相似的部分，而李泉也非常欣赏黄大炜。我还在微博里关注了黄大炜，然后关注完之后第二天他就跟我互相取得了关注，我们还在微信私信聊天，说了我对他音乐的一些喜欢和崇敬。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优秀的音乐人，而且是名门之后。黄大炜的音乐当中充满了对于他对音乐的那种直接的认知，很美国，编曲很美国，也很大气，又硬摇的部分，又有爵士 blues 的部分。那今天要推出这张歌曲的专辑，来自于1808年的7月16号，应该叫做《绝对收藏黄大炜》。这首歌呢，相当的爷们儿啊，我觉得很爷们儿。就像我一样。哎，你在说什么？哦，没有没有，这首歌叫做《爱从昨夜就停了》，听上去也很难过。爱从昨夜就停了，到底为什么？因为这个前奏会告诉你，这个爬音会告诉你，哒啦哒啦哒，是吧？哒啦哒啦哒，很有后续的部分。好听的音乐来自于黄大炜，2018年7月16号，搜索公司 Sony Music 啊 ，and BMG 啊，爱从昨夜就停了。所以你要且行且珍惜，有请黄大炜。 我躺在无风的黎明，那阳光透过纱窗，切碎我的面孔，放弃我。让我全力去放纵，别让我清醒中举动。爱匆匆那么痛，我们走得太远，还没能找到路之前无缘。看得见，爱就 接下来听这些歌曲，有充满了浓重的对于生活的尊重和历练，而且一点都没有敷衍，用自己的音乐音符去表达一段生活。现在的流行音乐缺少这个冲动，也缺少这些动机。 依然激动也不懂，挣扎过只剩无力的手，还拉着残余的真的笑容，我们走。爱从给的那天燃烧， 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刚刚那首歌曲来自于黄大炜先生，爱从昨夜就停了，是你放太少，是我看错你的眼，以为我早已越过线，原来你是想结束啊。生命当中有很多人你是抓不住的，就像情感，有些朋友，有些人呢，会。刚刚那首歌曲来自于黄大炜先生，爱从昨夜就停了，是你放太少，是我看错你的眼，以为我早已越过线，原来你是想结束啊。生命当中有很多人你是抓不住的，就像情感，有些朋友，有些人呢，会毫无征兆地离开你，让你觉得生命生活从此变得孤独和凋零。当然生活也是很美丽的，需要我们细心发现。但是我在想，所有的音乐人演唱歌曲的时候都会有故事，因为有了经历和大把的故事，你才能够抓住很多很多听众观众的耳朵和心灵。就像陈慧娴，每次去 KTV， 我想很多朋友会想起这首《千千阙歌》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当时他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虽然这首歌的旋律来自于近藤真彦，是日本的一个歌手的旋律的歌曲，但是当时陈慧娴唱这个歌的时候正在暗恋一个男生，但是暗恋也没有悲伤啊。所以每个歌都有神奇的化学作用。而且这首歌曲呢，在1989年获得了年度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第12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那个时候的电台风云榜啊，电台龙虎榜会有。2007年又获得了 Rove Show 至尊乐颁奖典礼殿堂金曲奖。是啊，就像我们的朋友说喜欢陈慧娴，9月1号演唱会给取消了。没办法，我们又撞机会吧。有一个七级的用户，因为叫变迁嘛，这个字还有日文的五十音图在里边。现在我觉得花椒用户起名真的非常厉害。他说一个优秀的电台就是如同可以让你觉得是一个倾诉的人，而我们只是倾听者。哇，至高无上的见字如面，谢谢。希望你们每天晚上在十点打路机这个节目当中有一点点收获，不管是我推送的歌曲，还是我们一起交流的人生经验。最后一首歌有请陈慧娴，千千阙歌，好听的歌曲。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今天晚上光临十点大陆记。哇，这个旋律想起来真的是有万人大合唱的冲动啊。祝你生活愉快，感情生活丰富多彩，专一执着。不要忘记吴若彤的节目接下来哦。Love is love， 晚安亲爱的。 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